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接下来请您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读书俱乐部，一起品味书香，在书中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和亲戚朋友总会说一句话哈，祝你好运啊，经常会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尤其是很久不见的朋友，哎呀，最近怎么样啊？啊，那个一定有好运气哈，怎么样，都会有一些祝福的话语。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啊，就和运气有关系，它也叫祝你好运。不过这个祝啊，不是祝福祝愿的祝，而是帮助的祝。这本书确实也可以帮助你带来好运气，帮助你好梦成真，好运连连。我们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刘轩，欢迎刘轩。 Hello， 一丹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好听的声音哈，也是一位电台 DJ， 但他还有一个身份，我想大家应该特别的了解哈，台湾著名作家刘墉老师的儿子哈。你会经常希望别人怎么称呼你或者介绍你？是希望跟别人介绍我是刘墉的儿子，还是希望别人对刘墉说啊，你是刘轩的爸爸？ 这个是要看你是跟什么年岁的人说话了。 哦， 对，年轻一点的话呢，说不定会先认识我，然后再认识我爸。 哦， 对，不过我想以现在来说的话，大部分的大陆的读者朋友大概都还是跟对我父亲的作品比较熟悉。 对，因为写了很多励志的、陪伴很多人成长的一些书，对，现在还能想到很多很多，就在大学的时候，基本都是刘墉老师的影子。 对，好几本书就是拿我跟我妹妹来做题材。 对， 所以说我们长大的时候是没有影子。 我还记得刘墉老师曾经在一个访谈当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聊到刘轩的时候，我特别希望别人说，哦，原来你就是刘轩的爸爸，而不希望别人说这就是刘墉的儿子。 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时间了，当然毕竟以前人家说，哎，你长得跟你老爸好像，我都会生气。 不喜欢。 哎，为什么你生气啊？你爸长得很帅啊。可是我就会生气，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对，干嘛要老是要就是这个 还 是 跟 我 爸 这样子来比？对对，当然现在人家说你长得跟你爸好像，我说谢谢。那现在叫我刘老轩，刘老轩。 哦，咱们说到这本书哈，先让刘轩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哪些内容。 这是一本心理学的书，然后我也必须说，这不是一个所谓的心灵鸡汤或者是励志书，我自己蛮看不惯就是那种只会讲一大堆鼓励你的话的那种励志书。 嗯， 我是一个在做事情的时候会很需要方法跟效率的人啊，那所以我自己在做这些心理研究的时候，就是希望可以找出一些方法来让人过一个更好的生活。 嗯， 那所以后来当我在想说，近年来我在过去这20年来，心理学有了非常多的发展，它从以前是可能是治疗人有毛病啊，就是说是你有，你心里有病了啊，然后你再去找一个医生啊，或者说你找一个辅导师给你开导一下。 嗯， 可是现在都把它转向于预防，也就是说，如果我可以给你一些正确的心态、正确的思考方式， 嗯， 那你可以过得更快乐、更健康。那这样子的话，你也不需要去找心理医生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转变呢是非常好的，也是我以前在学校学到的心理的各种知识，我觉得可以运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面，而并不只是在一个象牙塔殿堂里面。 嗯， 所以我自己一直致力于做的就是把这些理论可以用比较生动的方式来跟读者朋友们来分享，也就是有了这本书。所以这是一本 工具书，它是一个用心理学来探讨什么是幸运的一本书。 嗯，这个解释其实蛮客观的，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确实感觉到其实还是实实在在能够帮助到每一个人的。 嗯， 这是可能这本书你的一个想法哈。 我真的是希望这本书有用。 嗯， 对，就是即便是我当然希望是一本书好看了。 嗯， 那这个可读性也是我在写作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的要求。 嗯， 不过我更希望的是读者们看完了以后，然后尝试这本书里边所介绍的这些技巧，把它培养成为一些生活习惯。 嗯， 那这里面有讲到九个不同的面向，那包括了20几个不同的技巧。那任何的一些你把它变成是生活习惯的话，我相信都会对你的生活有所帮助，因为之前所做过的心理研究也告诉我们，这些的确是对于人的生活有帮助的。 嗯，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其实你是破解了很多幸运的人他们的密码？ 我不敢说破解了，不过从这个里面的确是有迹可循。 嗯， 那我访问了很多成功人士啊，包括我父亲，找到他们所有的一些共通点。 嗯， 那在做了一些比较大规模的研究，包括一些 quantitative 就是比较一些量化的一些研究，后来统计出来发现说有一些我们以前认为的一些东西，其实背后还有更微妙的一些因素。 嗯， 举例来说，像很多成功人士都说我能够成功是因为我够坚持， 嗯， 我锲而不舍，那这个的确是一个成功的关键。不过为什么有很多人锲而不舍，每一天也都是一直坚持在做一件事情，可是运气就没有特别好呢？ 嗯， 啊，那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这个锲而不舍的动力来自于哪里。那经过我的研究，我后来发现它背后其实有另外一个现象叫做自我效能感，这个是心理学里面的一个专有名词。它基本上讲的，如果白话一点的话，就是说你有很多不同的工具在你的心理工具箱里面啊， 嗯， 是可以帮助你来解决各种不同的问题的。而这些工具越多，你用的越频繁，你越不怕被生活难倒。 嗯， 而这个它会让你更有自信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能力加上这个信心，就变成所谓的自我效能感。而一个自我效能感很高的人，就更能够坚持下去。 嗯， 可是他坚持的时候，他不是像是愚公移山那样子，就是傻乎乎的啊！我每一天我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即便是碰到的状况，我也是天天在那边找啊找啊找啊。 嗯， 不是，而是碰到的状况的时候，他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让我来解决它，分析这个问题，然后拿出他各种不同的工具，试试个这个，试试那个， 嗯， 然后把它去转变。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让一个人很有效的去坚持，他只要继续下去，他可以一直不断的去解决问题。而这样子的坚持，这种的锲而不舍才是真正幸运的关键之一。人生是充满了各种无常，很多事情我们无法预测。 嗯， 所以这本书不是说教你怎么样来预测这个即将发生的一些事情啊。 嗯， 不过我们可以去设计，例如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先计划好我们一天该怎么过啊，这种设计。我们也可以说今天我们的房间要怎么样布置。 嗯， 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日常的一个观念。 对， 如果你布置的时候，你让你的房间可以干干净净，你的动线非常的流畅， 嗯， 那么你就你也会变成生活的比较舒畅，对不对？讲的玄一点，这个就叫做风水， 嗯， 对不对？ 对， 对啊，所以很多其实我们日常平常在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去设计我们自己的个人风水， 嗯， 我们的环境，我们自己的心理的状态，我们怎么样去观察事情。让这些最有利于我们的事情，或者说让我们最能够工作有效率啊，或者说最容易遇见新朋友啊，这些事情是有办法可以去设计的。 我看到你书里讲了很多关于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更幸运的一些方法哈，比如说首先是幸运的心态。嗯， 对，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导正，这个就是导正你自己的身心，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一切的根本。 嗯， 那身体好，心情也不会差到哪里去。那心情不好的话，我们也就必须要从我们改善我们的身体开始。那有很多的心理学的证据发现说，其实光是去改变我们的体态，包括我们的坐姿、我们站的方式啊，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该去做的一些什么伸展，这些就已经可以帮助我们的心情可以变得好一点。 嗯， 可是在现代生活里面，很多人不是这样。 嗯， 很多人其实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先看手机，整个人是缩在那边。当你的坐姿是缩的时候，其实你会更容易会胸闷，反而你的这个血液没有办法打通到你的脑袋上的时候，哦，你就越容易想不开。所以我们讲说你需要开怀的话，你需要先让你的真正是开怀，你需要敞开来，然后这个就是从一个非常简单基本的一个态度先来去调整自己的身体，调整自己的心情，这是导正。然后再来导正好自己以后就要调频，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充满了杂讯的环境之中可以去让我们调到一个让我们可以去专心，然后对于我们未来要做的事情有利的这个频率上面。对，之后我们才走出去面对别人，我们就知道说怎么样去跟别人应对。第三个部分叫做连线。不只是串联的连，是联谊 的 联，对，联谊的联。哎，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人跟人事物可以把它连起来，来创造新的机会。 而且你确实举了很多例子，都是发生在你身边的朋友的例子。 对， 包括那两个女孩儿， 这个 Kelly 跟 Penny 两个女生，她们是她们彼此是闺蜜。常常会去很多不同的一些社交场合啊，一些 party 啊，那偏偏一个呢，就是总是会有很好的一些对象啊过来追求，那另外一位呢，就总是会招来一些烂桃花，他整天在里面打苍蝇。那想说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两个人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条件也差不多，可是我有一天我就看到他们两个就从一个外面这样子走进来到一个 party。远远一看你就已经可以判断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光是从他们的体态上面，他们怎么样站在那里，并不只是穿着，而是他们所散发出的这个自信啊，讲的悬一点，气场好了。不过其实这个就是说一个人的体态是他是比较 open 的，他是向着对方，向着大家，然后是一个抬头挺胸，可是又不是开过于挺，就是一个很轻松 的 放松的，让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很舒服，哎，同时又很有自信。那另外一位呢，就是会好像刻意的去摆一个有点像模特儿该有的那样子的那个姿势啊，然后好像那个眼睛呢也是左边看右边看，好像在找对象，然后整个显示的就是一种非常分散的一种的一个气场。对，那其实这样子呢已经可以看出为什么他们两个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啊。那给别人不同的感觉的时候，当然别人会对你的这个整个应对上面就不一样了。 对，其实你自己散发出的一种气质，一种感觉，也会吸引出其他的相同的一些东西过来。 是，而气质是可以改变的，真的是可以改变。很多的气质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因为我们常年的的习惯。所以一个人他站的时候如果想说是一个一个人他一辈子都在做粗工的话，你可能站的时候你是因为你习惯了这样子的一个站姿，跟一个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生活在优渥环境里面，可能站的那个站姿就会基本上会不同。所以我在第一个章节，就是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第一个章节讲的就是这个方面，就是体态然后再到说话的声音。 对，声音都讲到了。就跟主持人的很像嘛。 对， 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声音才会让大家能够有吸引力，愿意去听，是吧？有磁场。 对，那这些都是有办法可以训练自己的。对，像是那个 Margaret Thatcher， 她中文应该是怎么翻译 ？Margaret Thatcher 就是之前的这英国的总理，一位女总理。这个 Thatcher 夫人，对。那然后像是她天生的这个说话的声音是非常高的，她是会拉高八度这样子说话的。他自己在竞选的时候，他身边的人就跟他讲，就是说是，哎，你的声音实在难听到连天上的乌鸦都会被你打下来。 就这么直说。 后来呢，他也直说，他说你没有办法改变我的政治立场，但是我绝对能够改变我的声音。那他就开始去找这个 voice coach 啊，去训练自己，降低自己说话这个频率。那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降低频率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当然这个尤其是中气十足的时候是有自信而且有说服力的。 那当你来拉高这八度的这边讲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像比较急促一点啊，就会觉得好像就是跟整个的那个感觉就不同了。对，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去调整我们自己平常说话的声音，也是我们所传送的讯号之一。 对，很有道理。其实想一想周边很多人，你会发现真正拉低声音然后非常舒服的那个语调跟你说话的人，你很愿意跟他交流，你还会觉得有安全感。 对，所以跟广播节目主持人呢、这个 是一样的。对，看来我运气很好。 说话好听的人，其实说话声音好听的人的确是会比较容易会交到朋友。 有吸引力。 有吸引力。 对，其实你的第一章总结起来就是说，告诉大家如果要想让自己有好运气，首先你要具备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这些素质，什么是对的，告诉大家一个 right 就正确的方法， 或者说传送幸运讯号。那再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这个其实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可以马上就可以做得到。我们讲到声音的话，我现在说话的声音跟我现在说话的声音，各位可以听到有点不一样嘛，对不对？后面是这现在我说话的声音是怎样？是因为我在说话的时候我有在微笑，这个虽然非常非常的微小的一个差别，可是透过电话人是可以听得到的。 对， 而真的有这些实验会显示，就是说当一个人在另外一边是微笑在跟你在讲话的时候，你所受到的感觉是比较好的，你也会比较友善。那所以你会比较友善的回应，那是不是就是一个正面循环会发生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平常就已经可以在做的。我有朋友，我就跟他们讲了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的 tip 小的建议，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已经帮助他们很多。就是当他们尤其做一些那种客服专员啊，这些他们在打电话的时候，接下来他们就先微笑的来说话，给人比较友善的感觉。 而且你确实也特别用心哈，你想了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就是人们在看书的时候，你说拿一支笔或者拿一个筷子，首先用牙咬一下，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先不要把它给放下，你要看我的书，这个过程当中你感觉到自己的就是那种状态没有，就是对你有这样一个小方法。 这个这是一个小的实验不是一个训练自己的方法这个它所显示的是一个叫做具体认知的一个观念。因为这个实验是这样子的，他们给一群人一群大学生，然后叫他们每个人都是去含一支笔。那各位来想说，如果你是含一支笔，你用牙齿轻轻的咬住一支笔的话，其实你必须要去收缩你这个脸颊这边肌肉嘛，对不对？然后你一直这样子维持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你所启动的就是我们平常微笑的肌肉，像这样子。 对， 那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除了脸会发麻之外，他们让他们就这样子含着15分钟。结果呢，他们给他们看一些漫画，一些四格漫画。那这个分为两组人，有一组人是有含笔的，另外一组人没有。有含笔的这一群学生，他们普遍都觉得这个四格漫画比较好笑。那就神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这个背后的道理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启动了我们会笑的这个肌肉，所以它会让我们的大脑会有产生一个错觉，说我在笑可能是因为我心情好。那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个四格漫画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容易会笑出来。所以有很多东西，它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灵是有一个双向的沟通。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只是从我们的大脑想，我们的身体才会动，不过有很多最近的一些实验也显示说，我们身体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之后，也会影响我们的心情。 对，其实这本书里还有一个观点我也特别的认同，就是讲到调频，就是第二章。调频我们经常说听收音机哈，听那个 FM 什么 AM 什么什么的，就会听到很多不同调频你想要听到的，无论音乐节目啊、访谈节目啊还有欢乐的笑话啊都会有。但是你这里面讲到这个调频的概念，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调到好运的模式哈。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样子来说，我们的专注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个电脑一样，那处理事情呢是有个频宽。那当杂讯太多的时候，那这个频宽被占据了，我们能够注意到的东西就会变少。那在书里面我给好几个这个例子哈，就包括其实扒手他们常常会运用到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一位扒手。神奇的这个扒手直接就会把你的东西扒走的他是现场，大家都知道他是扒手他现场在这地方做一个示范。他就在跟你聊天然后一聊的时候他就 就把你的身体上面的各种的、啊、手表什么东西都卸下来，然后去当场这个我这上面还有二维码，直接扫了以后可以看到那个影片的啊。那怎么办到的呢？他说人基本上在大脑里面就好像是有一个人在一个监控室里面啊，有个这个警卫。那这个警卫呢，他通道的是有这个荧幕啊，就像你的眼睛啊，他通道是这个耳朵啊，这边可以听到东西，然后包括触觉这些等等。 嗯， 然后呢，这个人呢，只要你去问他一个问题，例如说是，哎，你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在哪里哪里哪里？啊，这个小的这个人员呢，他就会必须要回去倒带去找这个档案。那当他去回身去转这个档案的时候呢，他的一些现场的知觉就会比较失灵。 嗯。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频宽，当我们的频宽突然变小，因为我们在想别的事情，在那一刻的时候他就把你的钱包给爬走， 天哪， 你就不会注意到你的钱包已经不见了。对，所以他是用一个东西让你去想一件事情，然后就分散你的注意力。所以这表示我们的专注力其实是一个随时在跑的，可是它就像一个点，它是一个聚光灯一样，它不是啪这样照得很广，是很窄的一个。这个表示我们需要去训练我们的这个聚光灯， 嗯， 去注意到正确的事情嘛。像是我老婆告诉我说她怀孕的那一天啊，自从那一天开始，我突然发现说我身边四处啊多了很多的孕妇，突然出现啊，就是孕妇在这个逛街啊，孕妇在马路上，孕妇在坐地铁啊，什么到处都孕妇。他们是被我吸过来吗？没有，不是啊。而是因为自己的亲人现在是个孕妇了，所以我会比较注意到孕妇的存在。 嗯， 所以也是一样。前几年有一本书卖得相当相当好，叫做《秘 密》 啊，对，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吸引力法则，哦，那我只要去想，所以我想赚钱的话，我 想 去想钱啊，钱就会从像天上飞过来，就粘在我身上，才没那么好呢。 嗯， 其实这个只是对了一半。如果你一整天想钱的话，你会比较容易注意到钱的存在。哪里有钱，谁在花钱，谁在浪费钱，谁很有钱，谁没钱。可是他并不会教你怎么赚钱。 嗯， 你要赚钱的话，你需要一个计划。你有了这个计划之后，你会比较容易注意到符合这个计划的这些资讯，这个才比较有效。所以光是去想钱不够，你要去想出一个计划。那所以在书里面呢，我就教你说一个怎么样去拟一个这样子的初步计划，包括说我们去找到 the next step， 就是我们要去做的第一件接下来的事情，朝向我们这个远处的这个梦想该是什么。你去找到这件事情之后，走在马路上面可能就会发现有相关的一些资讯就会砰就会冒出来，因为你的大脑调频到那儿了。 对，你说这个其实也挺神奇的哈。包括你书中也说到了，如果你想要找到一个好男人，首先要定义好男人哈，就讲到你朋友的一个例子。 哎，对对对，你要找到好男人，你要先搞清楚自己真的要的是什么。 嗯， 那包括我这个朋友，他就是在一棵大树底下就拿出纸笔， 嗯， 就写下了一个清单。哎，那写完了以后，他反而也更厘清了，哎，其实自己要的未必是那种所谓的高富帅， 嗯， 自己要的是一些内心的某些特质。当他自己搞清楚之后，哎，很神奇的这个人就开始就会出现在他身边了。 嗯，好，非常感谢刘锡安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好运的秘诀哈，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祝你真的有好运气。好，谢谢刘锡安。 Yes。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想象静止的城市为谁停留，是不是和我一样赖着不走。你说故事已经结束很久，我忘了向前走，我努力假装现在过得很好，现在的你看来已不需要我。